么太多隐隐作痛，能不能够听我唱完这情歌？分手快乐，捂住耳朵爱你，不能对你说。 恨我的坚强，太多的心酸，每走一步忘记了伪装，抱紧别忧伤，泪就落下来，不爱又该让我怎么办？ 你一个人唱着一个人的情歌，你变得寂寞堕落，而我只是听说。我知道这个结局对你来说总是有点不错，可我没有把握还能给你什么。泪流干了又风干了，回忆只能拼凑，我怎么能够把你遗漏？在某些时候我知道了，我不要了，也包括自己勇敢的泪滴，让自己哭得彻底。耳机静静地听着这首歌的前奏，等我先说了分手，你开始不分前后，慢慢忘记了还有什么舍不得，又或者我或你都或许渴望快乐，渴望温暖，渴望另一个明天，渴望着爱情的火花再次喷发在你我之间，想要的现实中总是无法实现，糟糕的爱情只能用真心实验，一时冲动悲伤不止留给了我，你的生活从此再也没有了我，你是否会想念你曾爱过的我，只剩折磨，只剩回忆折磨着我，虚伪着我把每件事都看得尖锐，不会关心你，只学会自我安慰，一首情歌夹杂着酒精喝醉，不知不觉安睡。